为土库曼斯坦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交25周年，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利·别尔德穆哈梅多夫1月10号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两国以相互尊重、平等、实现进步与发展的共同斗争为基础，维持友好的合作关系，愿同朝方一道进一步扩大两国合作。电文表示，相信土库曼斯坦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今后也会按照两国人民的利益不断发展，衷心祝愿金正恩同志和友好的朝鲜人民争取和平、福祉和繁荣。